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听，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身边事，身边人，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这里是大兴。 这里是大兴资讯抢先听，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刘霞。 我是主持人吴建浩。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日前北脏村镇中心小学全体学生创作的百米画卷画大兴完成了，这幅画卷创作的时间将近一年，融入了北京野生动物园、月季花、北京新机场等大兴人文地理元素。 6月1号一大早，记者跟随大兴城管西红门执法队和城市管理志愿者一同走进了京玉辰学校，给孩子们带来了学习必备品文具盒、笔、书签以及法律法规宣传册。 最近，清源街道第三届社区原创消夏晚会启动式暨广场舞大赛在枣林公园举办，来自社区的20支演出团队现场竞技，为在场的400多名观众带来了精彩的表演。 接下来，让我们共同走进今天的《这里是大兴》。本台消息，日前北脏村镇中心小学全体学生创作的百米画卷画大兴完成了。这幅画卷创作的时间将近一年，融入了北京野生动物园、月季花、北京新机场等大兴人文地理元素。这幅画卷分为“我爱新农村”、“我爱大兴新城”、“我爱西瓜节”等8个主题，作者是全校200多名小学生，他们在美术教师周东海的指导下，通过对主题的理解和无限想象力，用手中的画笔表达了对家乡的热爱。6月1号，在北脏村中心小学的操场上，许多孩子趴在地上，在画卷的空白处添加一些小动物、小汽车。美术教师周东海引导学生开动想象：你想画飞机跑道上的汽车，首先要想一想跑道上的汽车是用来做什么的。学生七嘴八舌地议论着：用来运送乘客的，是用来拉乘客行李的。 和许多农村学校一样，北脏村中心小学以前没有专业美术老师，孩子缺乏绘画辅导，缺少绘画语言的表达方法。周东海说，其实这里并不缺少美，学生都很有想象力，只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4年前，他从中央民族大学美术学院毕业后，来到北脏村中心小学任教，成为全校唯一的美术老师。周东海说，几个学期的学习下来，不少学生在造型、构图、色彩搭配等方面都有了很大进步。如今，学校已经成立了美术兴趣小组。去年，世界月季洲际大会在大兴举办，周东海组织学生共同绘出一组反映大兴变化的长卷画作。他说，我和学生定下了北京新机场、西瓜节、小足球、野生动物园、镇中心小学、月季等绘画主题。美术兴趣小组的小画家分为8个小组，各认领一个主题，招募组员共同创作这幅百米长卷。 6年级学生孙新如负责镇中心小学主题，他跟几名低年级小学生一起创作的校园画作，空间层次感强，形象生动，再现了初夏校园的美丽景象。周东海介绍着孩子们绘画水平的进步，像这棵树，学生一开始只会画出简单的轮廓，现在知道在树干上画了一些纹路，让树干更有立体感。如今在学校的支持下， 周东海为孩子们出版了一本学生美术作品集，收集了学生优秀绘画作品400多幅，包括国画、素描、线描、挂画等画作种类。 我们要注意，我们要从国学中汲取有益的影响，我们来追求我们的幸福健康的生活。 本台记者靳时猛报道。6月1号、2号两天，2017年大兴区文化群众组织员培训活动在大兴剧院大剧场举办，来自全区22个镇街道的700多名群众文化组织员参加了这次培训。主办方负责人来自大兴区文委的张颖向记者介绍。 这一次培训我们针对的学员主要是来自全区14个镇和8个街道办事处的所有社区和行政村的基层群众文化组织员。他们这些人呢都是来自咱们基层的文化单位，主要是负责这个村和社区里边的基础的文化工作，包括活动的策划，舞蹈的培训，还有一些文化设备的日常管护和档案管理都是由他们来负责。 那这一批的课程都怎么安排的，在哪儿请来的老师呢？ 这回培训我们主要是请来了这个中国传媒大学的教授来给我们讲，像今天上午的是国学与传统文化讲座，然后明天上午是针对我们示范区创建专门请来了这个教授过来讲，叫解读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然后明天下午呢我们安排了一堂摄影的培训，主要是给这些组织员讲在他们日常的活动和工作中是怎么来取这个拍摄角度和构图技巧。然后今天下午呢我们给安排了是观摩电影，电影是《勇士》，主要是讲那个飞沟泸定桥的，也是有一些这个教育意义在里边。 据了解，大兴区从2012年起试点推广群众文化组织员队伍建设，在2013年实现了全覆盖，人数达到了714人。群众文化组织员成为了基层文化队伍中的一支强有力的力量，选区上下形成了一套选、管、育、考的人才队伍培养机制，也真正实现了带动一批人活跃一个村、占据一定地位的目标。2017年大兴区文化群众组织员培训活动也受到了来自基层文化群众组织员的积极响应。 我是大兴区黄村镇宣传文体中心的郭磊，那么今天呢非常高兴带着我们的辖区内的40名文化组织员呢参加咱们大兴区文化委员会组织的文化组织员培训课。我觉得呢咱们今年的培训课安排的呀非常的科学，非常的合理，既有这个国学的人生智慧的这样一个主题讲座，同时呢也有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的一个法条的一个讲解，还有摄影和国产爱国主义影片的观摩啊。这个我觉得对于我们基层的文化工作者来讲呢是一次非常有益的充电的好机会。那么每年的咱们文委的这个文化组织员培训啊大家都非常喜欢，每次培训结束的时候呢大家觉得收益非常多，回去呢对自己的工作呀有非常大的促进。我们也是希望呢能够多参加这样的培训活动，能够把咱们大兴区的这个群众文化视野搞得越来越好。 我是西湖门镇6村的文化组织员，叫刘霞。那今年培训是孝道，就是每年的这个培训呢，对我们文化宣传来源说呢，都有很大的受益。你要像我搞舞蹈的，在文化馆学舞蹈，有些东西对我们呢，只记住舞蹈这方面，对于孝道啊、人学人宽容和养生方面呢，不是特别擅长。通过今天那个教授给我们讲课呢，你学到好多东西，就是回去以后呢，对说我们村里的那种老人呢，就是也可以透过我们去给他讲解一些，还要跟你就是国旗的关系怎么相处，怎么让人学会宽容厚道，还有博爱。其实这都是我们这个年龄段，还包括你们年轻这段要学习的东西，是吧？ 我来自盘龙庄镇宣传文体中心，我叫 叫吴双贤， 嗯， 主要负责工作呢，现在有星火工程，然后数字引亲，然后培训，然后舞蹈，然后平时的活动，主要负责这些工作。然后今天呢，我们组织了全镇53个村，我们现在是47个村加2个社区的所有的文化组织员来参加大兴区的这个文化组织员培训。然后今天呢，这位来自中国传媒大学的这位教授跟我们讲中国的传统的儒学和家风家道这样的一个培训。然后呢，这位退休的教授讲得特别的幽默，讲得特别的接地气儿，然后我们听了也很受启发。然后我已经考了这边的 PPT， 然后回去了之后呢，也会跟我们的组织员进行一次交流和分享，然后说我们这个组织员来培训学到哪些东西，先在我们这个骨干层里面让大家有一个了解，然后让大家回到村里以后再从村里面进行推广，然后把这个学到的这些东西呢，在各个村再进行往下的学习。 本台消息，6月1号一大早，记者跟随大兴城管西红门执法队和城市管理志愿者一同走进了京玉臣学校。这是一家私立农民工子弟学校，有着1550名学生在这里读书。正在建设中的金融谷高楼大厦旁边，几排简易的平房就是孩子们的课堂。近年来，随着北京市教委对公共教育资源的大力投入，孩子们的学习条件逐步改善了，有了多媒体设备，但学校依然没有操场，孩子们的活动空间有限，而面对每学期1000块钱的学费，也让部分家长犯过难。 这次城管执法队员和志愿者一起走进希望小学，给孩子们带来了学习必备品、文具盒、笔、书签以及法律法规宣传册，并且给孩子们带来一堂生动的普法宣传课，普及城管部门相关的法律法规常识，倡导要拒绝校园周边无照经营、露天烧烤行为，普及雾霾天气的起因以及雾霾天气如何进行防护等。最后，执法队员和同学们开展了有奖问答活动，答对的同学在得到小礼物的同时，也被志愿者授予城市管理志愿者的奖章。据了解，大兴城管西红门执法队每年都会组织走进校园宣传活动，给孩子们普及城市管理法律法规，同时携手学校共同营造校园周边安全有序洁净的城市环境秩序。 听，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身边是身边人，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 本台记者靳时萌报道。 您是外地户口是吗？ 对对，我们 外地常住的，咱也都给孩子做免费的定期体检。 您在您这个 5月31号上午，大兴区妇幼保健院联合黄村镇孙村卫生院、林孝路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在念坛公园举办了免费新生儿疾病筛查和定期体检，促进儿童健康为主题的宣传咨询活动。来自大兴区妇幼保健院儿保科的大夫康红霞介绍说， 今天的活动主题主要是新生儿的免费疾病筛查以及定期体检。国家的政策是从北京市所有助产机构出生的常住儿童，从出生之后我们就享受了这个免费的新生儿疾病筛查。目前主要包括两大类，一个是先天性耳聋基因的筛查，还有一个是先天性代谢性疾病的筛查。那么这两大类的疾病呢，都是为了早期发现我们孩子所患的疾病，然后又有比较先进的简便的手段来进行治疗的，这样我们早期发现呢，就能够早期进行治疗和预防孩子发生残疾吧，应该可以这样说啊。然后我们还有一个定期体检，定期体检呢是孩子出生以后就可以到我们的社区服务中心进行免费的定期检查。这个健康体检呢，1岁以内是4次， 3个月、6个月、9个月和1岁。那么1岁到2岁之间是每年2次，那么3岁以上呢是每年1次。所有的这些个都是免费的，来定期监测我们孩子生长发育的情况，然后保证我们孩子那个健康成长。如果在期间发现，比如说生长发育或者是智力发育等一些先天性的问题呢，我们可以及时的进行干预，使孩子回归到正常的这个生长发育轨道上来。 作为主办方的大兴区妇幼保健院，为这次宣传活动准备了新生儿疾病筛查、耳聋基因筛查、0至6岁儿童定期体检等健康教育材料，并且在材料上特别印制了大兴区母婴健康咨询热线电话和大兴区母婴健康平台的二维码，家长们可以通过拨打母婴热线进行咨询，也可以通过关注母婴健康平台微信号定期的接收权威母婴健康知识。这次活动吸引了很多儿童和家长的参与，医务人员对现场家长的咨询和疑问进行了解答。 您是附近的居民吗？ 是啊。啊， 您今天跟这个大夫聊了什么呀？ 问问他那一个这个孩子是不是能要去是学那个什么种那个乙肝乙苗，有的没种上。我说是不是要需要去再种检查一次？检查一次没种上了，我们想补一下。 嗯，那您觉得大夫给您解答清楚不清楚？ 清楚， 清楚， 特别清楚。上面免费的在哪？不免费的在哪？都给我说了，活动不错呀，都是为了孩子嘛。 大爷，我看您也领了这宣传册了，您是给谁领的呀？ 给我孙子呀。 给孙子领的。您孙子多大了？ 我那孙子5岁了。 5岁了，那他做过定期的体检什么的吗？ 做过啊，确实挺好，确实挺好。有时候你就像这些儿童疾病筛查啊，你靠家长，你多疼多爱，你不一定发现得了。 对， 他们这是非常科学的。 本台消息，最近清源街道第3届社区原创消夏晚会启动式暨广场舞大赛在枣林公园举办，来自社区的20支演出团队现场竞技，为在场的400多名观众带来了精彩的表演。比赛当中，演出团队分别带来了泛水荷塘、广场舞等风格各异的舞蹈。260位参赛队员们身穿精心挑选的服装，欢乐起舞，优美的舞姿和健康向上的精神风貌振奋人心。各演出团队经过激烈角逐，通过专业评审现场打分，现场分别评选出了1、2、3等奖，并进行了颁奖。据了解，启动仪式后，清源街道将分别在丽园社区、枣园上城、彩虹新城、新城广场举办社区系列消夏晚会，预计每场15个节目，为居民打造一个展示社区风采、舞动居民风貌的大舞台。 本台记者靳时猛报道。近日，各种仿真动物、各地美食以及著名的吴桥杂技空降到了位于大兴区魏善庄镇的中国古老月季园中，给大兴周边的居民及四面八方的游客带来了一场味觉视觉的盛宴。中国古老月季园总经理陈朝峰向记者介绍， 你看我们有很多个项目哈，这个国际美食节，吴桥的马戏，然后仿真动物，然后我们举办了歌曲手大赛和这个西瓜大赛，然后加上你看有这个风车啊、风铃啊、造型啊，是这些造景什么的，基本上就是这些项目吧。歌曲手大赛上午是每半小时一场，对，然后西瓜大赛是穿插在期间，就昨天我们搞得很热闹，这个应该大家这个参加这个活动踊跃性也很强。气球大赛也是，就是一到游玩的时间吧，然后我们基本上每半小时就一场这个气球大赛和西瓜的大赛。马戏团呢，我们请的是吴桥的马戏团，那么每天上午的9点到10点，10点半到11点半，下午的3点到4点，那么我们还根据客流的情况呢，我们还在5点钟左右的时候会加演一场，就每天大概3场到4场的这个时间。 那 您这个整个的这个活动是从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结束？ 我们开始的启动仪式是5月21号，那结束的时间是到6月20号。活动期间呢，大家不仅能欣赏到吴桥的杂戏，还有各种各样的美食，那么还能看到2000余个品种的月季花，欢迎大家的光临。 中国古老月季园举办的这次活动受到了游客们的欢迎。 从什么地方来的呀？ 我们从石景山过来的。 那么老远、 啊、还好，因为奔着这个说特别热闹嘛，然后带着孩子带着老人过来也都看看花、玩一玩，这天又特别好，挺值得过来的。 小朋友你好，你今天都和谁来逛园子了？ 和我的爷爷奶奶和我的爸爸妈妈。 那你觉得这好不好啊？ 好。 蛮好啊。您好，您那个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呀？ 我从大兴银海。 您觉得古老月季园这个游园活动怎么样？ 我觉得挺好的，孩子看到风车，特别是这里的装饰，都特别适合孩子。 您觉得这吴桥的杂技怎么样？看了吗？带孩子？ 刚带孩子去看了，就早就听说这个吴桥的杂技特别棒，但是呢一直没看过，但是今天非常幸运能够在这能看到。 我觉得非常好。这个月季园呢，本身月季是咱们北京市的市花，在北京呢能看到这么大面积的这个月季在盛开，这个是我来之前没有想到的，确实很漂亮，这么多的那个颜色，这么多的这个活动的内容，从这个媒体上1039和微信上看到了不少这方面的宣传，所以呢，今天赶在端午假期里。到这个古老月季园来看，我觉得孩子包括家里老人觉得还是挺好的。 本台消息，王某等人策划了一场招聘演员的骗局，通过在网上发布招聘信息，以收取照片费用、办理出入拍摄地证件照等理由骗钱。滑稽的是，一名应聘女子交钱拍照后被告知可以和文章搭戏，女子怀疑上当后报警。大兴法院一审对策划骗局的王某和周某以诈骗罪判刑。大兴检察院指控，2015年5月，28岁的王某和34岁的周某，在亦庄开发区林肯公园某居民楼内成立了北京星耀无限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两人雇了9名员工，通过智联招聘等网站发布执照演员、助理等虚假信息。 2015年5月底到6月8号，两人在公司内先后以给导演、化妆师买礼品等理由，骗取5名被害人10000多元。据公司员工证实，他们是以《新剑侠传奇》剧组和《飞虎队传奇》剧组的名义，在网上发布招聘信息，但实际上公司和这两个剧组没有关系。王某说，公司共有11个人，他负责网站招聘、管账、发工资。周某负责冒充导演对应聘者进行面试、签合同，一人负责摄影，其他人员负责从网站上发招聘信息以及打电话联系业务。他和周某商量好，让周某冒充导演，因为周某之前在剧组待过，了解导演工作的大致情况。 王某说，两人策划这个骗局后，先从网上发布招聘演员、艺人助理、化妆助理的信息，等应聘人员到公司后，由导演周某负责面试。周某再假装以收取摄影费用等理由，向应聘者们收取几百到几千元不等的费用，之后再让应聘者去找田导。田导如果需要群众演员，就让这些应聘者去。除了群众演员，其他工作岗位他们也安排不了。这样，大多数人等不了3个月就走了。按照公司的招聘协议，如果应聘者待不够3个月，所收费用不用退还。其中一位被害人在公安机关侦查阶段曾经表示，他在老家通过智联招聘网站应聘的这份工作，接到这家公司的面试通知后来到北京。 2015年6月8号中午，他来到位于林肯公园的星耀无限传媒有限公司面试，之后一个自称周导的人告诉他需要拍一些照片，好向其他导演推荐。这些导演中还有一位给文章拍过戏。 他说拍照分三档，他先交了300块钱，然后签了一份协议。被害人说，拍完照片没多久，周导就来告诉他说总导演通过了，让他去和文章搭戏，并让他补齐拍照费。他一琢磨觉得不太可能，怀疑自己被骗，于是找个理由离开公司，向派出所报案。大兴法院以诈骗罪分别判处王某和周某有期徒刑10个月，缓刑1年，并罚款1000元。 新郎段胜军，新娘高金。新郎段胜军获得的是首都劳动奖章，他携着爱人向大家款款走来。 本台记者靳时猛报道。5月27号，在位于大兴区蔚善庄镇的北京爱琴海玫瑰文化博览园中，举办了一场主题为“和谐家幸福梦”志愿新区公益性集体暨第二届爱妻节公益集体婚礼。据了解，5月27号也是北京爱琴海玫瑰文化博览园开业1周年的日子。一年前，园区被授予了北京大兴和谐婚姻家庭文化主题园及婚姻家庭示范基地的特殊荣誉，同时也诞生了爱琴海独具特色的节日5月27号爱妻节。开业至今，爱琴海通过一系列爱妻爱家的主题活动，使人们逐渐意识到爱妻爱家建设和谐家庭的重要性。爱琴海以爱为主题，紧紧地围绕相识、相知、相恋，走向婚姻殿堂，组建和谐家庭的脉络，积极开展相亲大会、集体婚礼、献爱心等公益活动，为社会和谐安定做出了贡献。而这一届爱妻节公益集体婚礼是由10对北京市或大兴区劳动模范和岗位先锋组成。爱琴海玫瑰文化博览园的营销负责人秦建东向记者介绍。 劳模妇女这块整个人数呢是精挑细选，然后严格把关的话，我们选了10对工会，然后企事业单位，每个单位精选1对，辛勤劳作在一线的真正的劳模，结合我们爱琴海专门是做大型婚礼的这个基地，所以我们想这个把这个爱啊，然后扩展成一个大爱。我们给这10对新人提供了整个的婚纱摄影，包括就是我们给他后续还有婚纱照，婚礼现场那块圆他们一个梦嘛。因为这个10对新人，他们可能在一线工作没有机会，或者是有一些婚礼上的遗憾嘛，所以我们也是弥补他的遗憾。确实之前也都没有举办过任何婚礼仪式，这次呢我们就圆他们一个梦。 前来参加劳模集体婚礼的新人，也是北京市先进工作者的张素华，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结婚31周年， 31周年，就是您能跟我描述一下您当年的那个婚礼是怎么办呢？ 我当时我们家住的农村，就是请点亲朋好友，然后坐在一起吃顿饭，就算举办婚礼了，然后也没有什么仪式，而且更甭说穿不上婚纱，穿当时我结婚正好冬天，穿一个小红棉袄，就是结婚了还特别的简陋的我们的婚礼。当时最初呢，就是工会组长跟我联系，说想举办的一婚礼。他说：“您觉得行吗？”我说：“我觉得非常好。”他说：“如果要举办，您参加吗？”我说：“肯定要报名参加的。”就这样，我就报名参加了。而且我觉得这工会给我们搭建这次平台特别的好，特别有意义。我刚才跟他们也说了，这是对我们劳模的又一次奖励。他激励我们哈，将来以后呢，工作会更积极，会更努力。 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内容就是这些。本期新闻由刘霞、吴金浩播音，房小鹏编辑，向阳制作完成。 请您继续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无法躲避天地的威力，谁能敌？窗外的风雨已穿透墙壁， 脆弱的人生原来不堪一击，啊，暴风雨不可理喻，把美好的事破坏无意再委屈，不过是一段插曲。 北京时间20点整。